告诉我你是谁。

什么路子？ 那千万摸不到，该怎么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理想不要进，再见。 那千万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 小的人物也是演员，生活不分高低贵贱。 那千万摸不到，该怎么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理想不要进，再见。 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。 平静的水被边搅浑，双眼模糊看不见，谁在撞我？ 谁撞我？ 我在撞谁？ 是谁？ 呜呜，乌七八糟，乱乱乱成一片，向下沉的躯体幻想在浮出水面，我的幻想躺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，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。哦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看见了摸不到，你该怎么办？ 我去你的，别再说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 看见了摸不到，你该怎么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办？ 小的人物也是演员，生活不分到底贵贱。 看见了摸不到，该怎么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我的幻想躺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，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。啊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 心插怕了，情梦

唱一遍。 吹得那满园的花儿醉。风儿，你要轻轻地吹，我要吹落了我的后蔷薇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的是孟庭苇演唱的《怎么能》，孙耀威带出的《后悔》，彭佳慧演唱的《直话直说》。 假如要离开你在

想念